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是来自阿牛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大肚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普通话版本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个版本呢，基本上就是把粤语呢直接翻成了普通话，来自谢彩云的演绎。 我说青山多真美，枫叶几枫叶静，白云过山风雨和春情。我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有情 是来自普通话版本的谢彩云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原版呢是广东版，广东版呢是来自香港的一个电视剧，同名的电视剧，主唱呢也就是电视剧当中的主演汪明荃。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汪峰在2005年推出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我爱你中国。这个时候呢，正是奥运前夕，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汪峰呢不仅呢参选了当时的奥运的主题曲，写了我们的梦，这首歌呢也进入了前10，同时呢也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呢注入到了这首我爱你中国当中。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每当我迷惑的时候，你都给我一种温暖，就像某个人的手臂紧紧搂着我的肩膀。有时我会孤独无助，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子，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我总会重拾信心。有时我会失去方向，就像天上离群的燕子，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就不会再感到恐惧。我爱你中国，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有一天这首歌会变老，就像老杨树上的指甲。

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你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你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又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你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出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你早晚要好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这是来自刘文正的《流水年华》，这首歌呢，凤飞飞也曾经唱过，而庾澄庆呢也曾经翻唱过。继续，下面我们要介绍到的呢，是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歌手林丽，我们要听到她这首《想见你》，这也是她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啊。 是我没走，你会不会留？牵着我的手，不需要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梦，半空中漂浮，我深陷其中，偶尔会心痛。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天生歌姬阿令黄丽玲的一首歌曲《失恋无罪》，这是她众多歌曲当中最知名的一首。而且呢，阿令呢，黄丽玲呢也参加了第三季的《我是歌手》，在表现方面呢还是挺让人满意的。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张国荣的专辑《迷惑我》当中的《有谁共鸣》。这首歌呢也拿到了当年的十大金曲，也成为了奠定张国荣江湖地位的歌曲之一。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静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明白是得失总有定，虚或能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这是来自张国荣在1986年推出的歌曲《有谁共鸣》。这首歌呢，曾经也被陈楚生翻唱过，翻唱的名字呢叫做《天长地久》。而且呢，陈楚生的普通话的版本呢，《天长地久》还被选作电影《80后》的主题歌。而电影《80后》的另一首主题歌呢，则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张靓颖呢，在她刚刚推出专辑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一首很受欢迎的歌曲，叫做《如果爱下去》。接下来的专辑呢，张靓颖又延续了这种风格，推出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们说好的》。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信乐团的离歌。这首歌的曲子呢和另外一首来自辛晓琪的心里有树，这个树呢是树木的树，树林的树，是同样的曲子，都是改编自一首韩国歌。而两首作词呢，作词的部分呢都是来自同一个人，姚若龙。姚若龙呢曾经也做过像最浪漫的事还有情书等等这些著名歌曲的歌词。好，今天留声地带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一首飞儿乐团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你的微笑。这里是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习惯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着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微笑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好，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升翻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 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